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75集，有人要倒霉。不远处的太白居楼上，天尊端着碗馄饨，看着楼下浩浩荡荡走过的开封府众人。 他们一大早上哪儿去？ 查员围了不少衙役，是出了什么事了吧？ 又有案子了。 无沙大师也过来看，三人身后的桌边，陆天寒喝着茶，陆林儿边喝豆腐脑，边给他爹加了个包子。 陈心儿说你昨天晚上没回房睡，跑哪儿去了？ 我在喵喵楼顶上，那里晚上可舒服了，风舒服，开封夜景又好看。 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女儿家晚上别总待在房顶上，回房间睡。 外边舒服。 你昨晚都在喵喵楼顶上，有看到什么异常的事？ 没有啊，昨晚上可安静了。 哎，说不定有好玩的。 天尊放下碗就想跑去追白玉堂他们，殷侯拽着他脖领子： 你就别去捣乱了，今天还有不少事情做。 天尊皱着眉头，伸长了脖子往远处展昭他们去哪儿，本来还挣扎两下，突然停住不动了，盯着前方看。 你干嘛？ 天尊伸手揉了揉眼睛，随后又四外望。陆天寒和吴沙也觉得不对劲了。 怎么了？ 天尊坐回来看了看众人，随后捧住脸： 这大白天见鬼了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有些不解。天尊拖着脸： 难道看错了？ 没看错。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，众人抬头就见妖长天不知何时坐在了二楼的窗台上，手里拿着个煎饼，边啃边说话： 我也看见了。 展昭等人来到了陈员外失窃的当铺门口，就见有不少人围观。陈员外站在门口，脸红脖子粗的，看着挺上火，正跟张龙赵虎抱怨： 你们不是说黄成军晚上加强戒备了吗？怎么还丢啊？这可是10000两啊，黄成军究竟在干什么呀？ 展昭听到个大概，微微一笑。白玉堂看他： 什么这么好笑啊？ 小四子和小梁子手拉手走着，就听周遭的人也都在议论此事离谱，矛头直指黄成军。林业火听着也不怎么顺耳： 奇怪啊，开封府里丢东西不是应该怪开封府没维持好治安的吗？怎么盯着黄成军？当兵的又不是捕快，抓贼也归他们管呢。 一一跟在林业火身后走几步，就回头看一眼。林业火将他拽到身边： 别老往后看。 哥哥，有人跟着我们。 哼，所以不能总往后看，万一不跟了怎么办呢？ 哦。 依依点点头，不往后看了。前边展昭和白玉堂也早就察觉有人跟踪，跟踪的人功夫一般，便衣打扮，不知道什么目的。 展丹儿来了。 几个衙役被陈员外烦得头晕脑胀，一看到展昭来了赶紧喊了一嗓子。四周围议论纷纷的百姓一看到开封府来人了，都等着看破案，同时众人也不忘感慨下：瞧瞧开封府这派头，带着龙虎出来查案，非一般气派。陈员外一见到展昭倒是收敛了几分，一改刚才的不满，换上了一张委屈脸，苦哈哈对着走到眼前的展昭： 展大人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，我这半辈子的积蓄都没了。 老爷子不要着急，这个案子容易破。 展昭笑眯眯点头，一贯的和气。陈员外一愣看着展昭： 开封最近失窃的案子很少，大多呢都是一些凶杀案，你这案子呢干干净净，丢了100万两，竟然连个护院的都没伤着，能做到这样子的 绝对是熟人。 展昭说着，就见陈员外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。展昭搭着老头的肩膀，回头指了指远处的喵喵楼。 别担心啊，老爷子，看见没，我那小楼上头全天12个时辰有人盯，都是九王爷军中的哨兵，2个时辰换一班。你这银子什么时候丢的？ 陈员外傻在那里看远处的喵喵楼。这时王朝过来了。 展大人，我查了昨天的皇城军巡逻时刻表，案子应该是在这几个时段发生的，不过其中2个时间和开封府衙役的巡逻时间重叠，所以只可能发生在5更左右的时候。5更左右有更夫打更的，我们已经去找更夫了，看他有没有看到什么。 展昭点头，还安慰一脸菜色的陈员外。 别急，陈员外，我这就派人去找昨晚上5更轮班的哨兵，一问就有线索。 说完，展昭招呼衙役，说要下金库去看看。陈员外站在原地，似乎是发呆，问身边的人：“ 那个小楼上还有看守啊，能看住吗？会不会没注意什么的？” 那些哨兵都是边关看哨卡的，你说他们看不看得住啊？ 陈员外听说话的语气吃了一惊，转脸一看，吓得一蹦，原来说话的是白玉堂。 银子是什么时候送来的？ 就昨天下午。 陈员外战战兢兢地回了一句，其实白玉堂不是官差，他问的问题也未必要回答，但陈员外就是不受控制。 走的水路？ 对啊，昨天下午用车子去码头拉的。 什么马车？总共拉了多少车？ 陈员外张了张嘴，想了想。 那个就是普通的马车，拉了20几辆的。 白玉堂又看了看陈员外，没说话，转身进去了。陈员外一头雾水，回头就见2个小孩站在他身旁，是小四子和萧良。 哎呦，小王爷，殿下。 陈员外赶忙行礼，小四子向来是很有礼貌的，跟陈员外问好，萧良就不是太好对付。他跟赵普又是师徒，赵家军的人跟他都比较亲近。小梁子人小鬼大，总觉得这陈员外不是好人，估计是跟什么人商量好了给欧阳找茬呢。小梁子背着手上下就打量老头，随后摇了摇头。老头微微一愣，笑着凑过去：“ 殿下笑的什么呀？” 林业火就在一旁，别看萧良平日跟个野孩子似的，可人家好歹是狼王萧同海的儿子，那是狼王堡太子爷，难怪老头管他叫声殿下。小梁子摇了摇头，叹气：“ 哎，有人要倒霉呀。”“ 谁倒霉？” 小梁子眯着眼睛，一脸同情：“ 昨个我欧阳大哥刚刚新官上任，竟然就有人出他眉头，这不是摆明给他难堪吗？我看呢，一定是熟人干的。”“ 是啊，爹爹也说肯定是熟人干的。” 小梁子叹气，小声跟陈员外八卦：“ 你是不知道，欧阳大哥发起火来，那真是，哎呦，被他抓住，是谁搞鬼，那人就完喽。”“ 那什么，看不出来呀，欧阳将军平时看着挺和气。”“ 和气？老爷子你是不晓得呀，欧阳大哥呀，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。”“ 杀人不眨眼？” 林业火闻言默默地看了看小梁子。“ 你这么说大宋朝的将军不要紧吗？” 九王府里，正准备请客的欧阳突然扬起脸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，在桌边给太皇太妃倒茶的赵普嫌弃地看了他一眼。“ 啊，切， 伤风了去吃药，不要传染给我娘。”“ 是不是有人说老子坏话？” 欧阳边揉着鼻子往外走，边问面无表情的邹良。邹良之前听尹卫说了陈员外金库失窃的事儿，他和赵普都没告诉欧阳，听他问起只是笑了笑。 有人要倒霉才是真的。 谁要倒霉？ 邹良看了看欧阳那没心没肺的样子，倒是觉得让展昭教训一下陈员外他们那一伙也不错，起码杀鸡儆猴，看以后谁还耍小手段。正往外走呢，迎面有几个人过了，欧阳和邹良乖乖让开道路行礼，来的是谁这么大气吧？是达旦。老爷子见了闺女春风满面，这会儿走路都带风。达旦身后跟着几个族人，貌似都是子嗣，这些人年纪跟赵普相仿，有些还是童年玩伴，来了不到一天已经跟欧阳他们混熟了。一众人打了招呼就进院子了，邹良继续往外走，欧阳却是边走边回头看。 喂，看什么？你好歹是皇城军统帅，走路别东张西望的。 达旦他们那族的图腾是蜘蛛吗？ 哼，谁会拿蜘蛛做图腾？ 我看好几个脖子后面都有蜘蛛纹身，还蛮好看的。 纹蜘蛛在脖子后面？ 不过最后邹良也没多想，跟欧阳一起出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